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31集，旧友叙旧。轮到沈公子出上联时，他绞尽脑汁才想出一个，仿佛为难的不是对下联的人，而是他这个出上联的人。沈思扭着眉毛，冥思苦想半天， 有了，饭热菜香春满店。 众人无语，陆灵犀忍住笑， 窗明几净，客如云。 沈思大大松了口气，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水平不咋地。 陆公子高明。 沈公子这对子合乎情景，又朴实无华，实在令我倍感亲切。 沈思顿时大喜，兴起知己之感，对陆灵犀的印象立马就不一样了。正好两人座位相邻，年纪又相仿，很快就聊得分外投机。不倒翁紧接着又转了两回，分别轮到范知府和方慧学。范知府两榜进士出身，全都能对出来也不稀奇，但方慧学一个商人，最后竟也对出大半，只被罚了一次酒。可见他虽然是商人，肚子里也不是全无墨水的。唐范坐在他隔壁，见这人风度行止上佳，说话也没有铜锈气息，不由心生好感，主动与他聊了几句。方慧学受宠若惊，他能将买卖做遍南方各省，眼光气魄自然不是寻常商贾可比，跟唐范聊的话题肯定也低俗不到哪里去。巧的是，双方都对民生有极大兴趣，唐范为官自然关注民生。难得的是，方慧学一个商贾对百姓生计也颇为了解，而且言谈之间并不像寻常商贾那样以赚钱牟利为乐，却对春秋义商贤高颇为推崇。他听说唐范刚从苏州过来，就问道， 大人，小人听闻吴江去岁饥荒，死人无数，未知如今是否有所好转呢？ 年景倒是好一些了，不过灾民若是要回老家过日子，只怕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若大人不嫌弃，草民愿意出资给那些灾民重建房子，再给他们一些本钱，让他们可以自谋生计。 这是免费施舍？ 自然不是，我若说是，大人只怕也不信。那些灾民生活在太湖边上，世代以打鱼耕种为生，如今手艺肯定还在，只是家园尽毁，没有本钱东山再起罢了。我可以帮他们买船，或者重新租下田地，到时候三年内只要风调雨顺，就可以连本带利一并还给我，三年后那些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了。 这样一来，方慧学肯定不可能赚什么钱，说不定还要倒贴进去。唐范就笑道，如今苏州不是我主事，不过我倒可以将你的话代为转达，只是这样一来你这生意就要亏本，你可想好了？ 为富不仁，天诛地灭，一个人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老天爷可都看着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再说眼下看着好像亏本赔钱，但实际上只要草民的口碑传出去了，以后人人都会知道方氏不行童叟无欺，这反而会令草民的买卖越做越大，所以目光还是要放长远些才好啊。草民这些年做买卖赚了也不少，若是不懂得有得有舍的道理，总有一天是要招祸的， 草民想学陶朱公，可不愿学沈万三。 唐范很欣赏他这种对钱财的洒脱态度。 大善，若全天下的商人都能像方兄这样，朝廷不必发愁，百姓也有福气了。 若是这样的话，草民还怎么入得了彭文献公和大人您的法眼？ 二人相视一眼，都哈哈笑了起来。这边二人相谈甚欢，那头不倒翁又重新转了起来，最后竟是面朝唐范停了下来。唐范笑道，看来这次轮到我献丑了，范知府先请吧。要给钦差大人出对子可不好办，出的容易了体现不出钦差大人的水平，反倒显得瞧不起对方，出的太难呢，万一钦差大人对不出来，那出题的人可就倒霉了。唐范以断案出名，在座的人都知道，不过对于唐范的文采如何就知之甚少了。虽然像范知府和吉明等人肯定也听说过他当年在金殿上险些成为状元，后来却只被点为传炉的一文，但唐范当官之后，士林中毕竟没有流传出他的什么文章诗集，是以范知府也不敢冒险。想了又想，终于想到一个难度不高不低的上联，在唐范对出来之后，他甚至还暗暗松了一口气。轮到吉敏时，对方笑了笑，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题，就以墙上那幅桃之松鼠图为上联吧，之后松鼠望桃李。 这个几乎谈不上什么难度，唐范想也不想就道，井上灵猴贪日月，桃李长在枝上，而日月也有可能印在井中，唐范这个下联明显更富妙趣，大家便都纷纷叫好。其他几人也都轮流出了上联，都没能难倒唐范。等到徐冰时，他就道， 如果草民没有记错，唐大人当年可是以二甲第一名列金榜的，凡俗庸辞岂不辱没了大人，草民这里也有一个上联，还请大人赐教。 若说之前还只是若有似无的感觉，这下唐范就可以完全确定了，对方的确是在针对自己无疑。但他又不认识徐冰，之前更是听也没听过，对方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言不逊。唐范笑容淡淡，但讲无妨。徐冰暗暗冷笑，清了清嗓子， 白头翁牵牛过长山，欲滑石跌断牛膝。 这个对子里暗含了好几位药名，白头、牵牛、长山、滑石、牛膝。他自以为这个对子很有难度，殊不知话刚落音不过片刻，唐范便道，黄发女制草堆熟地，施防风烧成草屋。同样有五个药名，黄发、制草、熟地、防风、草屋，对仗工整，无可挑剔。徐冰不甘心，又将上联改成长联， 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 将军与国老分别是大黄和甘草的别称，其余大戟、海马、木贼、草寇、悬赴等也都是草药名字。众人此时也闻出一丝火药味了，不由屏气凝神，生怕唐范对不出来下不来台。范知府脸色越发难看，这徐冰的靠山不一般，他原是不想得罪，哪里会想到对方会执意与唐范过不去。唐范微微一笑， 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如云母天仙。 妙，太妙了！ 其他人回过神，更是纷纷喝彩。这个下联的确是妙，其他就不消说了，最后的云母天仙才是点睛之笔。云母可入药，天仙则指天仙草，妙的是同样可以指代人，又正好与将军国老相得应章。没等徐冰说话，唐范便挑眉说，好一人出一个对子的，徐员外这是坏了规矩了吧，是不是该自罚？ 对对对，要罚要罚。 徐冰很不甘心，他本以为可以让唐范当众出丑，落落他的面子，没成想事与愿违。他举起酒杯抢笑道， 愿赌服输，是该罚。 末了连喝三杯。这时沈思就嚷嚷起来， 各位满腹经纶，真是欺负我胸无点墨呀，对对子也忒枯燥了，不如来猜字谜吧。 陆灵犀也附和， 这个倒不错，不过啊，就不要玩拧酒令了吧，直接一个人出谜，先答对就算赢，诸位大人以为如何？ 唐范含笑，悉听尊便。范知府忙道， 在座以唐大人为尊，就由唐大人先出谜面吧。 方才吉之县以之后松鼠望桃李为上联，我便贪个便宜，以之后松鼠为谜面吧。趁着众人都在思索之际，吉敏一笑， 这谜底就藏在谜面之中，下官说的可对。 被他这一说，大家才恍然大悟，之后松掉可不就是木，鼠则对应子时，木加子自然就是李字了。唐范露出笑容，子民劫财， 大人过奖。 其实陆灵犀也已经想出谜底了，只不过稍稍晚了片刻，就看见唐吉二人相视一笑，似乎蕴含无限默契，心下顿时大不爽快。这场接风宴，除了徐冰这个小小的不和谐因素，大体还算是宾主尽欢。因为有了范知府的吩咐，外间的士绅们不敢轻易进来打扰，吃完饭便各自散了。唐范他们这一桌因酒令助兴而格外热烈，最后宴毕时，个个都有些醉醺醺的了。范知府亲自扶着唐范上马车，又嘱咐车夫要好好将钦差大人送回官驿。车夫何曾遇上知府大人纡尊降贵与自己说话，激动的话都说不全了，连连点头哈腰答应下来。唐范其实也没有醉得那样厉害，他只不过想借醉酒早点结束这场宴会罢了。等上了马车，他就松开抓着陆灵犀的手，略带朦胧的眼神也恢复清明。怡清，趁着人还没走远，你去追上吉之县的轿子，让他到官驿去一趟，我想见他。 刚才在酒宴上不是聊得挺多了吗？还聊啊？ 唐范敲了他的脑壳一下，方才那是应酬，我另外有正事要问他。陆灵犀心下有些不情愿，却又没法说不，只能跳下马车去叫人。不一会儿，他就带着吉敏过来了。唐范掀开车帘子，对后者笑道， 子明，若是不嫌弃，今晚去官驿歇息如何？咱俩久别重逢，我可有不少话想对你说。 那可巧了，我也有不少话想对大人说，不知大人这马车还多挤得下一个人否？ 别说一个，再多两个也容纳得下，快上来吧，刚喝了酒又吹风，仔细着凉。 吉敏也没矫情，扶着唐范的手就弯腰钻入马车。范知府对唐范极尽讨好， 这马车自然也装点得面面俱到。旁的不说，为了防止颠簸，车厢内就垫上了三层厚厚的棉褥子。又因此时正值夏日，棉褥子上又铺了一张竹席，所以人在上面非但感觉不到马车行走的颠簸，反倒颇为舒适。这里头也十分宽敞，一个成年男子在上面横躺着绰绰有余，再多一个几米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唐范朝准备跟车夫一并坐在外头的陆灵犀偷去一瞥： 你坐在那里做甚？还不进来？ 陆灵犀本以为吉敏来了，唐大哥定然是想与他说悄悄话的，未免等到时候被驱赶，还不如自己先识相离开。没想到唐范居然让他坐进去，陆灵犀一愣之后登时又高兴起来，哀地答应一声，旋即转了个身，灵活地闪进马车内。 陆公子是练家子吗？ 哦，谈不上，就是小时候跟着长辈打过两套拳，强身健体罢了。 陆公子才思敏捷，身手又好，真可称上是文武双全了，也不知道将来要考文举还是武举。 陆灵犀低头一笑，半边身体往唐范身后藏，似乎有些害羞。唐范虽然知道他本性并非如此，不过也没有戳穿他，反倒帮忙说话： 义清是我一个忘年交之子，他年纪小又时常顽皮，家中长辈便让他跟着我出来见见世面，我是将他当作弟弟来看待的。 言下之意，陆灵犀不是外人。 几年不见，润清一如从前，对朋友总是那样好。 子明过奖了，既然是朋友，自然要以诚相待。话说回来，你我也有五六年未见了吧？ 从我离京到现在五年多了。 没了范知府那些人，唐范得以大大方方地打量对方。对方早已不复在京城时的落魄伤怀，虽是比他略大两岁，看上去却与从前一般无二，鬓发乌黑，富有光泽，又或者说这身官袍本身就有莫大作用，一穿上去权力的魅力无形中也会让人显得年轻。 看来还是江西的水土养人，你来到这里之后反倒比从前更精神了。 其实还是得有事情做，一忙起来自然就没空想东西了。以前我屡试不第，就容易钻进牛角尖，总觉得这个看不顺眼，那个对不起我。但现在所见所闻多了，再想想从前，简直如黄粱一梦，羞愧万分。也不知道于乔兄他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下次进京述职，若他们还在京城，我得好好上门道歉才成。 他们自然记得你，再说了，你以前不是心情不好吗？大家都能理解的， 换了谁置身你那样的处境，心情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科场上运气也很重要，我们只不过是侥幸比你早达一步罢了。你现在能走出来，于乔他们知道了定然也会为你高兴。 你还是这么会说。 话字还没冒出来，马车忽然狠狠震动了一下，戛然停止前进的步伐。紧接着外面传来马匹嘶鸣之声，他们所在的车厢猛烈摇晃起来，唐范他们不得不扶住车厢四壁来稳住身形。 大人不要出来，陆公子保护好大人。 席明在外面高喊一声。吉敏震惊道： 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也不需要席明特别交代，陆灵犀早已长剑出鞘，正紧紧握在手中，一面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刀剑相接的声响从外头传了进来，监货还有席明等人的声音： 好贼子，胆敢当街行刺，有种就留下性命来。 对方自然不会回答他，从唐范他们在里面听到的动静来判断，外头的打斗应该颇为激烈。唐范倒还算镇定，甚至还有余暇安慰吉米。 子明不必担心，行明他们能够应付得来。虽是这样说，他心下却不由皱起眉头。要知道，习明四人可是原先西厂的精英，以汪直的为人，肯定不屑于派几个身手平平的人到他身边。连陆灵犀也说过，如果四人合攻，他一个人估计在他们手下过不了几招。然而现在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外面的战斗却没有停止的迹象，金戈交接反而如同暴风骤雨，越发激烈。